我们就继续讲这个小建中汤啊。那我想小建中汤呢，我大概跟同学顺过一下啊，因为我们待会儿讲条文，主要只是要分辨这件事情而已。就是我讲到说，人虚劳的时候，当然会有种种的虚弱并且上火的现象，而这个虚弱跟上火的现象其实并不是互相冲突的选项，因为人呢真的在能量不足的时候，你肾上腺分泌给你自己用来全身消炎的那些成分也都会少掉，所以人就容易这样，那里这里都小小的发炎，所以这个虚弱跟上火是一体的。所以我们这个劳这个字呢，下面有一个力，对不对？上面有一个宝盖头，上面两个火，对不对？就是你在身体里面太过于用力的时候，你上面就烧起来了，大概是这样子。我们一般来用听起来有一点科学的想法，叫做虚性代偿啊。那虚性的代偿亢奋这样子讲，那像同学也知道，就是说人啊熬夜的时候啊，其实刚开始累的时候是最好睡的，那可是如果你熬过头了，你就会变成反而没办法睡了，因为你的交感神经已经紧张到绞住了，是不是？就是大概这样的一种感觉。如果你的生命状态是一直处在这样的一种劳的现象的话，那在你的生命里面最先会出现的主轴症状呢，就是一个是小建中汤，一个是桂枝加龙骨牡蛎汤，而一个是酸枣仁汤。那问题就是这三个症状其实在体质，就是如果你完全只看那个硬体的体质的话，其实是很类似的。你会觉得或许这样的状况你用 A 方 B 方 C 方都可以，当然我不能说不可以，但是我们稍微要细分一下下的话，那就是酸枣仁汤它是一个纯粹的不睡觉熬伤胆经的问题，就是你的胆经的营气如果已经常常在它需要走过去的时候你不让它走过去，它就会塞住，那塞住以后要贯通胆经的营气，那是用酸枣仁这味药当做第一段引经，那等到走完胆经再走肝经的时候，用里面的川穹走下一段，这样你至少可以呵护住四个小时的睡眠时间，就是晚上11点到清晨3点这一段，那你就也算能活了嘛，对不对？所以呢，同样是治疗暴肝的药，其实就是说中国人其实你说要补肝的方子其实是非常多的，对不对？洋洋洒洒一大堆方子，但是呢，像酸枣仁汤这种呢，就是治疗那种你因为单纯就是熬夜而伤到的肝胆，那酸枣仁是比较行的。那但是如果是像大病之后啊，人的这个肝脏的解毒机能还没有恢复啊等等的，那这个是小建中，也就是说小建中是一个很好的补肝药。那当然在肝脏机能还没有完全恢复哦，比如说大病以后你发现你稍微做一点事，稍微吃一点多一点东西，你就整个人哦那个病又像要回来一样，那这种时候呢又有一个优先的顺位，就是我们连用小建中汤把肝哦补到好都来不及了。那这个时候在《伤寒论》的最后哦，我说一说而已，不是要你现在翻啊，就是在《伤寒论》最后的那个太后篇呢，有一个那个枳实栀子豆豉汤，那个方子是比较是急救章哈，就是让你的肝脏如果排不出毒的话，不能分解毒的话，干脆直接吐掉算了。就让肝脏把有毒的那个身体里面废掉，又直接用吐的吐掉，这样的一个方。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也就是说同样是一个肝脏的劳累，有的时候是坐落在酸枣仁，有的时候是坐落在小建中，那更有的时候是在别的东西上面啊。那其实如果同学你想要知道说我个人以为的那个补肝的药什么比较好用又没有副作用的话，比如说现在不是说什么五味子可以补肝，对不对？很多健康食品都有卖，其实五味子的确是补肝哦，因为它那个酸味入肝啊，当然酸味入肝一个补肝的两个酸味入肝的最代表的一个是五味子，一个是山茱萸，这些都可以增强人的体耐力，这是没有错的。那另外呢厥阴风木之气分裂的话，那是乌梅，是不是？所以这几个都是蛮补肝的。我觉得如果同学啊真的想要用药来调补，因为我常常觉得真正需要调补的是心情不是药，可是如果你觉得用药也可以让你比较舒服一点，你再好好去关照你的心情的话，那 比如说五味子，它的好处是补肝，但是它那个但是其实不用说太用力，如果你不是用太大量的话，倒是还好啦。而且它五味子长期吃的话，对于各种型的肝炎病毒都有比较消解的效果，所以还可以。那它的但是是说，我说《本草书》上说的但是哈，那你可以不要理它了。意思就是，如果你的瞳孔已经不够放大的话，五味子会让你的瞳孔更紧，它会缩肝缩到瞳孔去。那等到缩到瞳孔的时候，就需要拿另外一味药叫做清香子来把它打开。清香子是青色的一个香子的那个香子改成草字头。但是这些都是太细部的，我也没有叫你一定要五味子保肝，我也没有说一定要山茱萸。山茱萸我觉得好用的时候是高度疲劳的时候，就当你人真的很累很累的时候，我觉得，应该说是比较偏熬夜的那种累啊，就人都觉得累到要虚脱了。那马上呢，山茱萸大量的煮水啊，是酸酸的，没什么怪味道，因为我觉得肝是一个非常容易补爆的内脏，所以你要用补肝法，一定要选择不太会爆的药物啊。所以这是一个向度，一个层级。其实你们都不用努力抄，因为我待会讲的这个向度，你一定会选更高的向度，对不对？不会那么想要焦灼在这个最低的这个向度啊。那另外还有说像是全身的疲劳，比如说你今天啊，勉力而为之，其实硬盯着用力就已经是痨病了，对不对？如果你今天勉力而为之啊，带你们家的死小鬼去儿童乐园玩。回来之后呢，他睡得好好的，你一身酸痛，觉得内心十分之空虚啊。那如果就是发生了这样子啊，陪小孩不得不伤了身的状态的话呢，那就是到那个中药行啊，去买个1两到2两的仙鹤草，然后用红糖水煮一大碗仙鹤草红糖水，然后来消除疲劳。但是基本上，我希望你就是偶尔的勉力而为之啊。如果你是天天带小孩去迪士尼的那种爸爸妈妈，我就不管你了，好不好？就是偶尔违背一次自己的真心，不能当真小人，我原谅你，好不好？天天都要当真小人、伪君子的话，就受不了了。所以这是大概需要知道的。但是呢，在痨病，如果我们再讲这个，我们说，对了，刚讲到补肝，对不对？其实补肝呢，补得最漂亮、最没有副作用的药叫做薄子仁。就是柏树的种子，小小粒，我觉得不太好当点心吃，因为松子你吃的时候已经觉得太小了，不好捏了，对不对？那柏子仁又比那个小很多，可是其实现在我们中药里面的补肝药，就你随便吃也不会吃伤，而且就是无论如何慢慢的肝都会得到保养的话，柏子仁是最有效的。当然中国人是说柏树西枳啦，对不对？那我们你看啊，要调理肝气，你用乌梅补强这个厥阴风木之气，这是一个路。虽然你看啊，五味子跟山茱萸都是用木气去调肝，对不对？酸收就是给它勾芒气，可是柏子仁却是非常纯粹的荣平气，因为柏树啊，树尖都往西边指，所以柏树的这个树之气在五行的属性里面是属金的，那么精气就是荣平气，就是把这个纠缠在一起的这个勾芒气的那个阴跟阳拆分开来的。而现代人很多人的肝不好哦，是源自于这个人他的那个六气之中啊，我们说厥阴风木之气跟阳明燥金之气啊，一个人他太过于好像是一个紧张大师，他很喜欢控制，他很喜欢说服别人，很喜欢说教，就他滥用他的勾芒气。造成他的肝不好了，其实这个东西，这样的情况在现代反而是很普遍的，对不对？就是他花了太多力气去影响他不能影响的事，那所以这样子的反而是用荣平气去疏肝，那个肝会觉得啊，总算有一句对的话让我听到了，那就是你是你，我是你，你死你家也不关我的事，你知道？就是荣平气是给你这个讯息，就是那一点讯息，那肝会觉得很安慰，忽然之间就得到滋养了。我这是童话故事哦，可是实际上用药家就这种感觉，所以那个我好像尹莹她有在网络上卖一个什么，我帮人家配的保肝丸哈、哦，那那个保肝丸最大一坨药就是柏子仁，这样懂吧？就是其他的弄肝的方那些东西都就是随便挂一挂而已，但最重要就是一坨柏子仁。 柏 回复去，去回复去。 对，所以就是先镇在那里，而且你知道脖子韧带什么时候要用比较多、哦、就是当一个人他是得肝癌的时候，你那种攻破肿瘤的药有多少，你补肝的药就是脖子韧带要用多少。而且最妙的是你在治那种肝癌之类的病的时候、哦、用脖子韧带来修复那些有毒药味造成的问题的时候，说来那些比较酸的那种一般的补肝药都变成很不能开，因为好像那个稍微偏酸一点的补肝药，你一开下去哦，那个肝癌的那个癌细胞也会吃得到一样，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就是必须要完全用一个跟它不同路的药去补肝，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幻想画面哦。所以就是在补肝的药上面，就是你能够用木器去补肝，用酸味去补肝，那固然是一个手法，但是如果真的有一些那种有点像童话故事的东西，如果我们想得通的话，其实用这个五行之中精气的药去补肝这件事情是颇有一点可能的。那而且你看啊、哦，我们说阴虚则盗客，这句话听过没？就是平常是肝阳虚了，木会克土，对不对？它要去克脾。可是当肝阴虚了的时候，它会去克什么？倒过去克肺，就是反过去，本来是金克木的，这样就变成木克金了，对不对？那你想想看，现在如果一个人他睡不饱，常发脾气，他是不是容易肝阴虚？因为睡不饱伤肝血，发脾气也伤肝血，对不对？所以他的肝阴虚是会去倒克肺的，这样听懂吗？所以当呈现这种倒克的现象的时候，脖子韧是一个润肺很好的药。另外还有一个补肺润肺很好的药叫做白果。那白果当然你一次吃300颗会死人，好，不要吃那么多，当点心吃、哦、大概5颗10颗这样吃没关系。但是就是当你已经是肝阴虚逆传肺阴虚的时候，你用药可以用那种像脖子韧啊或者白果这种，你完全一般中本草书里面完全不会挑到它的，不会提到它跟肝有什么关系的那些药，它只要能修肺阴虚的就能救肝，你懂吧？就是你的肝阴虚已经逆传肺阴虚，那肺阴虚其实很好感知嘛，对不对？就是你会觉得胸口有点热烘烘，然后呼吸的时候觉得好像那个呼吸那个喉管烧烧的，这样的感觉很容易有吧，对不对？熬夜熬得凶谁都有，对不对？肝阴虚已经逆传肺阴虚了，所以你就只管润你的肺，补你的肺气就可以了，这就是补，这就是救肝。这个虚则补其母，什么实则泻其子之类的，这个乱七八糟的话不讲了，因为我其实到今天也不知道肺跟肝什么关系，谁是谁妈妈，谁是谁孩子，搞不清楚啊。但是基本上你知道它是逆传而来的，那就是倒克而来的，你就可以用倒克法来治你那个肝哦。努力去治它或者不努力去治它都不是很有关系。因为我前阵在网络上看到一个中医记者啊采访到的一个疑案，就是一个人得肝癌啊，那当然他自己也是中医师啦，他得了肝癌已经到了末期了，于是他腹水了。那肝癌末期腹水你知道差不多也要往生了，对不对？那他那个中医师呢，他就为了救治他自己的腹水，于是就这个用那个灸条啊，就好像全天候的灸他几个排水的穴道，那个大概是什么水分穴啊、水道穴啊那种在肚脐下面旁边那些穴，结果呢，他灸到他的腹水进退之后，他的肝癌居然痊愈了。所以肝阴实逆生肾阴实，你用那个灸条灸水分穴、水道穴，只是在救他的肾阴实而已。但是因为阴实，肝的阴实生出肾的阴实，那实则泻其子，而在阴实的情况，肾是肝的子，所以你就拼了命的就只救一个肾阴实，把这个肾阴实泻透了，肝阴实好了。就是这样的神话故事在中医的世界是存在的，这个阴阳虚实顺逆相传相克的事情，在临床上虽然不能说100%一定让你看到奇迹，但是这样子的奇迹是有的、哦、那么我也要说，其实我们一向都说痨病的原因是我那个修道病里面讲的那个自律神经三大杀手，对不对？那个才是痨病的原因。所以我们在用药的时候，因为要 对到絮叨的时候，我现在要讲一些，其实我在讲一些让人丧气的话。我要跟同学讲什么样的情况不能这样用这个药哦，因为你如果误以为中医万能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因为如果你的自律神经失调是因为你第一个活在代偿反应之中，努力装一个好人。我这次到大陆啊，那个大陆的徐文斌老师哦，他嫌我的这个修道病三个字不精简啊，就他跟他的学生吼了，他说各位同学，阶梯叔叔讲的修行病就是装逼的病、哦、我还听不懂什么叫装逼呢。他说如果你啊要很喜欢装那个 A 跟 C 之间的那个人啊，就是我听了一头雾水啊，什么叫装逼啊。他有讲对，对不对？就是代偿反应嘛，对不对？明明你有 很多的不愉快，而且但是你还要扮好人，这是第一伤自律神经的，是不是？那第二的是不能过你爱过的日子，不能做你想做的人。那第三的是跟后位不好的人事物相处，是不是？这才是虚劳真正的原因。那如果你真正的原因在这个地方的话，你又如何能够去用药物调理你自己呢？就是你药物可以让你已经变成身体的那个体质的状态暂时的得到缓解，但是那只是解决结果，不是解决原因，对不对？所以到后来我们的结论啊，我在大陆跟他们的结论就是说，你如果要远离痨病，唯有一条路，就是要当真小人，要当真小人。不喜欢人就不要见，不喜欢做的事就不要做，只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对不对？然后不努力让自己变得伟大。因为我在大陆讲这个真小人的事情的时候啊，刚好前一天我去旁听徐老师的课，他课堂上不知道什么话题，他带到一句话，然后我才觉得说，哎呀，这句话放在那边2000多年了啊，我居然没有那么。居然没有听懂他，就他那次讲那句话，我终于听懂，就是什么叫做“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也就是说，在孔子的这个正人君子的心中，女人不好搞，小人也不好搞，对不对？可是事实上，如果我是一个男人，而我是一个小人的话。那我是一个小人对上个女人，那刚刚好势均力敌，毒蛇的毒毒死自己同种。这个我这话真的不是讲笑话，我要解释给你听。那个心理变态的人，他的家人容易发狂这件事，我跟你们讲过没？有没有讲过？哈？中医课没讲，日文课讲了、啊。为什么会讲到日文歌曲啊？为了解释一个歌词，就讲说有一个女的对那男的很好，可是她不是真心爱那个男的，那男的就很焦虑，就是要讲这个东西，就把那个心理变态的家人会变疯子这件事情，在日文课讲掉了。我现在很惶恐啊，我一直不知道讲哪一句，你们会说这讲过你骗钱啊？但是我需要再讲一次啊，就这样子，就是。如果有一个人是心理变态，那心理变态在我前面这个课一开始的定义我已经讲过了，对，他表面意识的那个灵魂已经破灭了，他已经变成一个灵魂含量比青菜萝卜还要低的一个空壳子了。那么为什么心理变态的家人会发狂呢？其实最会发狂的是他的孩子，不是他的配偶，因为配偶是不一定的，配偶的故事等一下再讲，如果还有时间的话。不过这个东西现在要讲一讲，因为讲了之后我才能解释那个有一个东西，那个药要怎么转，所谓的肾阳虚忧郁症什么要怎么样转，那个东西跟用药有关系的。那心理变态，比如说这个人，这个妈妈是心理变态，她家有三个孩子，她就有一个孩子变成疯子了。那么我们要注意的是，她不一定是每一个孩子都会疯掉，因为小孩子有的人是跟妈妈比较有缘，有的跟爸爸比较有缘，就是她如果是跟不是心理变态的那一个家长比较有缘的，他的那个能量跟你有一个不太熟的感觉，所以他不一定会疯，他可能心情很不好或怎么样，但是不一定会疯。但是就是说他在孩子心目中里他唯一的亲人，就你跟他特别有缘的那个孩子，如果这个家长是心理变态的话，孩子就会变成精神分裂。那么我要说的是，我这是要解释为什么小人女子难养的问题，就是如果 这个心理变态的，我们随便说妈妈好了，好，他的小孩子精神分裂了。心理变态的定义你们还记得吧？对人毫无同理心，并且完全感觉不到自己的恶意，这样叫心理变态。这样的人现在越来越多了啊、哦。那如果呢，这个小孩子是一个女儿，她发疯的时候啊、哦，是那种痛苦万状、翻滚挣扎的，中医说的狂这个字。但是如果这个心理变态的妈妈，她的发疯的孩子是男孩子的话，当然是异性恋的男孩子啊，就说因为同性恋的男孩子算女人脑啊，就是他的男人脑的孩子的话，那个男人脑的孩子，他会是呈现出一种默默不语，跟他讲话他也听不懂，憨憨的、呆呆的那种痴呆状的神经病，这样看过吧？你们有没有发现，同样是发疯，女人发疯比较会看起来像疯子，男人发疯呆呆的比较多，你有没有发现这件事情？哦、怎么有机会发现你们人生疯子越来越多了？就男人发疯常常是这样的，木木然的，有没有这种感觉？那这个东西是关系到我上次讲的那个左脑右脑的沟通量的问题，就是那个女人的左脑右脑他们的对话比较密集比较多，交情比较好，而男人的左脑右脑呢，对话量比较少，比较分裂。所以呢，当他的妈妈是心理变态的时候啊、哦，那这个女儿呢，他的左脑读取到的情报是那个外面的人以语言告诉他的情报跟逻辑，所以他左脑读取到的情报是这样子的：妈妈说他是爱我的，他每天都为我做早餐，然后怎么样，然后送我上学校，所以我有一个妈妈啊，然后妈妈是喜欢我的，我是他的孩子，什么，这是左脑的那种逻辑推演，你知道，就是有语言进来就可以把他让他得到讯息了。可是呢，他的右脑跟身体意识深深的有连接。所以这个女儿的右脑，她非常清楚知道眼前那个人已经没有妈妈在里面了，你懂吗？就是她的左脑一直在告诉她那个人是我妈妈，可是右脑一直在告诉她那边已经没有人了。所以那是右脑的语言，不是一个语言性的语言，所以她没有办法用语言告诉左脑说那个人不是妈妈，她没有办法用语言来说这件事，但她不断在告诉左脑这件事。而女人的左脑跟右脑是很密切的，所以一旦意见不合，他的能量是马上就打架了，打起来之后叫精神分裂，这样听得懂吗？所以如果你遇到一个发疯的病人，你真的，现在的社会的状况是发疯的病人已经有一半以上的问题不在那个人本人了。就是如果 我的想法是，最简单的治疗方法就是在他的面前把他妈妈的头一剑砍下来，让他血流满地，然后跟他讲说，你说的是对的，你看到的是对的，你妈妈不是人，让他先昏睡三天，然后大哭很多场，因为要哭很多场，他身上的魔走掉一只哭一场，这样子，然后他就会恢复正常了，这是最快的方法。那我也觉得杀一个心理变态无所谓嘛，灵魂的含量比萝卜还要稀薄，有什么不能杀的？而且说这个话是侮辱萝卜，那萝卜里面还有那个 会让，就是很乐意把他的生命给人吃的植物精灵呢，很可爱的，对不对？所以就是这个，就是人发疯是这么一回事，现在这样的状况非常多。可是男的孩子呢，他要心理变，他要精神分裂的话，因为男孩子的左脑跟右脑本来交情就不好，所以一句话两句话斗不拢，谈不和，对不对？就不讲话，打冷战了，左脑右脑就分裂了，所以他就呆掉，就是一个是狂，一个是癫，这个字，男孩子发疯叫癫，这样听懂吗？所以中医古代的典籍很努力要讲这件事，所以说什么阳时为狂，什么阴时为癫之类的，但实际上就这么简单，就左右脑的交情好的就狂，不好的就癫，就痴呆型的叫癫啊。所以这样一个很基本盘的事情呢，那如果我们要再讲到他的配偶的话，那心理变态的先生，他的太太就是三天两头歇斯底里发神经，要送到医院去打镇定剂。可是呢，心理变态的太太，她的先生呢是会拉到变成修道病，就是他男生哦很容易中招，因为女生有本能的抵抗力，就像是有一次张小燕哦访问那个沈殿霞，问他说当初郑少秋喜欢上关金华的时候你是怎么知道的？沈殿霞跟张小燕说，你不晓得，女人是有第六感的，我想不知道都没有办法。 这句话女性同胞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女人其实是一个在右脑的感知力会传到左脑的人，就是就算你听不懂，你会觉得哪里有怪调，就是那样的一个事情。那精神分裂当然是一个极端哈，但是我现在要先，我在讲到对于配偶，刚才把配偶讲完再讲，就是而如果是一个女的心理变态，她有一个男的先生啊，那这个她的先生会呈现的状态不是发神经歇斯底里，而是她的那个分裂会变成意识形态的分裂。那意识形态的分裂就是自卑自我跟狂傲自我在打仗那个修道病的状态，所以那个先生就会变成说，可能有他的朋友会问他说，哎，奇怪，你太太是一个那么让人痛苦的人哦，你为什么还不离开他？那这先生就说，哎，我觉得啊，我这一世的人生使命就是要来度化这个女人的，那我度化了她，我这一世回去就不用再轮回了。就那先生会讲出这样的话，其实是谁告诉他这话我们也不知道，但他自己就会自然而然这么想，就变成相当严重的修道病的一个状态。这是心理变态的女人的先生蛮容易呈现的症状。那这样子一个基本盘哦，如果我们要说日常生活中你要理解一件什么事，就是跟女人打交道一定要当小人。我跟你讲哦，一个真小人的先生，就算是一个烂人，他在家里面砸碗摔桌子什么的哦，他太太在旁边冷眼旁观，他太太的心是很平静的，会说，哎呀，怎么这人这么烂，我是不是该走了，就那太太是心头很平静的，就算有点悲哀好了，无论如何是平静的。可是呢，最怕最怕是女人哦，嫁给了一个正人君子。因为哦，正人君子男人有很多的面子要保护，他不会让那个女孩子，他不会让他太太看到他在生气，他不会让太太看到他在嫌恶，就是他对于他太太的所有的情绪他都尽可能的瞒着，就他不想让他太太看到他那么多内心的秘密。所以夫妻之间最怕一个字叫做瞒，欺瞒的瞒，就是但就是说你很努力在外表扮演一个很爱小孩啊，很顾家啊，然后呢公司上班赚钱薪水乖乖拿回家这样一个好老公，可是你内心对这个女人有很多很多的不满。那这个时候呢，那个女生她呈现的状态就是她的左脑读到的讯息是，大家都说我很幸福，我有一个好老公，钱都交给我，也不在外面搞小三，而且很疼孩子等等等等，而且还要照顾我爸爸妈妈，这些讯息在她左脑。可是呢，她的右脑读取到的是，这个男人对我的情感其实已经完全不像是当初喜欢我的那个时候了，他的爱情早就已经磨耗到消耗殆尽，我现在对他的人生只是一个因为他不想当坏人所以没办法割舍的一块完全不可爱的赘肉而已。就是当他的左脑右脑有这样子的情报偏差的时候，女生就是激烈的会有焦虑不安恐慌不愉快等等的情绪，然后就动不动就莫名其妙的不高兴，而你被这个先生搞到心情很乱很不舒服，动不动无理取闹的时候，你周遭的所有人还帮着那个先生来骂你说，你这女人怎么不讲理，你看你先生那么好你怎么还闹脾气，你懂吧，你怕表死了。懂不懂？所以女生同学，如果你先生真的是个正人君子的话，你一定要清楚你被他表示怎么样的具体状态。不要以为你的那个情绪混乱是无理无由的，女生就是无理性的动物，不是的。我跟你讲，那个老公是一个真小人，就摆明了烂给你看，我今天就是要玩模型不想理你的那种老公的人，那个女人完全没有不理性的部分，你懂吧？是正人君子的那个老公的太太才有超多的不理性的部分，这样听得懂吧？所以养女人一定要当小人，当君子的话，你太太被你表死，你被她那个发神经搞得你也很痛苦，就双输的状况。我是要讲这一件事，这样听得懂吧？就是这件事才是要紧的事，就什么，但是你这就是非常简单的生理学，可是你不知道，你想想看，我们中国人因为那个孔子那个王八蛋那一句话，2000多年来都把女人打低了，对不对？其实女人是一个更能察知事实的生物，这才是对的。 是不是？就是有一个男的，他不好意思说他讨厌你，他在你身边就假惺惺的，好像说哦，我其实没有那么讨厌你哦，我只是希望你成长，然后表现出好像很等待你、关爱你的样子。但他实际上心里面对你已经完全没有爱，你这女人能不疯吗？在生理上，你疯掉是保护你。所以我要跟，这也是跟各位男同学讲一下，就是千万千万不要坏到用这么差的方法来对待女人，因为这是很缺德的一件事。而在这社会上，这缺德的事每一家都在发生，可是你没有发现这个很缺德？这比家暴更缺德，因为家暴好歹是明着来，你可以去报警，但是这种正人君子老公搞的那个情绪混乱疯掉的老婆，那个女人她处的状况好像被人家套了布袋闷头打丢到东京湾，怎么死的自己都不知道，这太残忍了。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要先有一个理解啊。所以如果今天你是一个就是情绪上面已经遭到这种折磨的女人的话，你要了解，你要的不一定是甘麦大澡堂，你要的是真相。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啊，像是我们用药一定要了解是什么事情是可以用药的，什么事情是不可以用药的。所以就是说你的情绪混乱的时候，你不要以为你学了中医我就可以一步一步把自己的搞好。就万一你老公是正人君子的话，你先把老公解决一下。就是因为像那个精神分裂人真的好可怜，就大家都觉得他很惨很惨，可是问题不见得在他自己。而今天的女人也很可怜，就是他每个人都说这个女人真的没有理性，动不动就莫名其妙无理取闹这样子，可是没有人发现她是被欺负的那一个。所以这是需要为这样的事情平反的啦，我觉得需要一点平反。那至于就是用药的极限啊，我在大陆讲了一个例子没讲完，就是我说你看啊，我们都说一个人他的那个忧郁症哈，多半是犯到那个自律神经失调的第二条犯得很严重造成的，就是他明明不是真的爱过这样的生活，可是只为了他觉得是正确的，所以就一直过这样的生活，对不对？那比如说像我一个，如果我是一个完全不喜欢在公司上班的人，可是不要如果，我果然就是啊，就是我一个完全不喜欢在公司上班的人，我曾经在公司上过十个月的班，而那十个月的班我到今天想回想才都觉得余悸犹存。因为真的不是老板做错了什么事或者我做错了什么事，而是在公司的分分秒秒你就觉得很痛苦，就真的就是我现在的我回忆起来就叫做痛苦，就是什么样的感觉都不对，你知道，跟谁讲话都不高兴，处理任何事情都不对，因为你其实不是一个适合在公司上班的人。可是我那时候不了解这一点啊，2000年的事情，我在公司上班了十个月，我那时候辞职了之后，我就觉得很奇怪，就为什么不第三天就辞职？因为我才第三天就已经很痛苦了。可是那时候还有修道病，我还觉得人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所以不敢就在那个当下就能够理解自己的感受是怎么一回事。可是我想，我十个月对我来讲就是人生之中的无间地狱了。那我想，对很多别的就是导致到忧郁症的人来讲，他其实他是长期的在受这个我那十个月的那个痛苦，他不想要做这样的人，也不爱这样的工作，可是他还是勉强自己去做了，所以他是压抑了很多很多很多的情绪。那这样子压抑下来的痛苦跟情绪，我们姑且以能量的角度套回中医的模型的话，我们可以说它是肝阴实，对不对？因为情绪的压抑管到肝嘛，对不对？那你要压抑情绪的话，你就会冻结你的肝脏的能量，所以叫做肝阴实啊。封印情绪会变肝阴实。那肝阴实到极点了的时候，当然我如果用灵魂学的角度，就是你偏差太多的话，潜在意识帮你拔插头了，所以就忧郁症了。那但是如果我们用中医身体观的角度来讲，肝阴实的极点变成了肾阴实的时候，就会产生这个忧郁症，就整个人瘫在那边，好像什么时候没办法做那种状态啊，就是整个人是失神了、无神了。那这样的状态，当然这个中医的失神的意思是说，这个人的表面意识里面，你从他眼睛看进去，你知道他已经没有什么潜在意识的讯息了， 就他跟潜在意识已经脱开了啊，这样叫做失神。那这样的失神的人，当然，如果我们用中医学的角度来说，其实中医学在五脏与情志来讲，不是说肾脏藏着我们的志，对不对？藏着我们人生真正的渴望。如果那我们在帮人把脉的时候就知道，如果一个人他过的生活是他想要的生活，即使他是一个很疲劳很累的人啊，或者他想过的生活其实不是一般人认为的有出息的好的工作或怎么样，但是那是他喜欢他真心想要的，那你把他的肾脉的时候，他的肾脉都是很和缓很稳定的一个流动，你知道他的肾气是 OK 的。可是如果一个人他过的人生是那种完全不是他想要的人生，就比如说他真正喜欢的是去冲浪或者怎么样，可是他却在乖乖在公司里面上班这样子，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过这样子他完全没有爱，他只是为了正确而去过的那样人生的人，那你把他的肾脉的话，肾脉是几乎拔不到的。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你搭到一个人的脉，他如果是这样的人，你搭到的脉就是肾阳不足，那肾阳到完全不足就忧郁症这样子，或者还有别的病啊，在忧郁症之前还有很多身体的，还有很多身体的部分可以生病。那当然我们要治疗这种忧郁，第一手段是用一点疏肝或者是提振肾阳的药物，比如说你用麻黄附子细辛汤提振肾阳，或者是用益肝散提振就疏肝。那这样的做法其实目的不是要疗愈这个人， 我跟你讲，在这种心理层面造成的肉体病变的人的身上，其实用益肝散跟麻附星只是为了让他清醒那三天而已，不是为了治好他，你懂吗？因为那个病人他处在那样子重度忧郁，然后好像完全没有办法行动的时候，就是什么事都打不起劲的那个样子，对不对？什么话你跟他讲到听不进的时候，你没办法 对他没有办法问他的心情，跟他做心理咨商，就是益肝散跟麻附星争取到的那三天，只是为了让你能够跟他展开心理咨商而已，这样听得懂吗？就是给他三天清醒时间，问他愿不愿意想清楚他真的想要过的是什么样的人生。如果他能够在这三天里面把这个事情想清楚的话，那他愿意重新出发，把这过去他执着的一切都放下，然后专心去追寻他觉得他真的会快乐的人生，那他忧郁症就可以医得好了。这样他慢慢爬过去的时候，忧郁症就一天比一天减轻，大宇宙会把插头接回去给他。这个才是忧郁症的治法，这样懂吗？但是那一下子的那个疏肝跟补肾阳的药物是有某种程度的需求的，我只能说在技术面我们中医是这样操作的。但是你千万不可以做的错事，就是把这个补肾阳疏肝药当作是代替西药的抗忧郁药物来使用。像西药的抗忧郁药物一旦吃了之后，那病人会有莫名其妙的自杀冲动，这个讲过嘛，对不对？因为他的潜在意识觉得说好像他一直往错路上走，这个我种这个果子只是一天比一天腐烂，我还不如今天就收割算了，对不对？这还能拿回多一点能量，好像一个一直在赔的那个股票，你知道，就说还是今天脱手好了，就是那种感觉会出来的。那所以就是他会潜在意识会丢给他一个讯息说你赶快死赶快死赶快死赶快死赶快死，会变成这个样子。所以我就觉得西药既然强硬的压抑住这个人的忧郁是不可取，那你用中药这种什么附子啊什么柴胡啊硬的吊住这个人的意识同样是不可取的。哦，因为一个犯到自律神经杀手第二条的人，不过自己想过的生活，不做自己爱做的事的人，他的肾阳必然长期都是处于相当清楚的虚衰状态。那如果你是一个就是在心灵上非常暴力的一个中医狂，你会觉得肾阳虚衰没问题，就是用附子啦，那这样你就错了。因为一旦他的肾阳虚衰的理由是在他的表面意识跟灵魂之间的问题上面的时候，你用附子的话会变成这个人一开始是颇有好转，然后他自己也觉得好转，你也觉得很欣慰，然后你可以觉得可以继续用，然后你用到超过两年三年的时候，这个人哦会皮肤如涂蜡， 就他的皮肤好像镀了一层蜡一样，然后他的眼神会空洞无神，然后他的气色会轻中带灰，然后 面色会微微，整个人的体型会变成焦黄僵硬。简单来讲，就是你制造了一种类似叫做铜尸铁尸的东西，就是你把活人医成僵尸了。如果你用西医的人体地图来看的话，就是他的忧郁症，他的肾阳虚衰，本来是肾上腺跟血清素跟脑袋里面的杏核仁的事情，结果因为你滥用附子吊住他的命，结果连头前叶都坏掉了。你懂这个意思吧？就是，不懂对不对？杏核仁、血清素、头前叶等等都是非常黑的专有名词，对不对？这是你知道，从前1940年代外国有一种那个。就是说治疗人的精神错乱的手术，就是把头前叶切除，从鼻子伸东西进去，因为那东西管一个人对自己的内在的感受嘛，切除以后那个人就没有任何感受了，所以就不发疯了。你要治他的忧郁症，一直用附子，一直用附子，一直用附子，一直让他不忧郁，到最后你做出来的事情等同切除头前叶，这样听得懂吗？就是你把活人变僵尸了。 那这样的情况我们就会了解到，这不是适合，就是因为你知道我在大陆那边，我发现哦，那些有一些大陆的中医人，因为对中医很有信心哈、哦，所以他们对那个，就他们对于他那个自己那个很粗鄙的医术有一种狂气，就是好像说，我问他说，请问一下父子是做什么的？然后他们就很勇敢的举手说补肾阳的。那我听到这句话就觉得说，补肾阳这三个字虽然没有错，但是你要知道多少人的肾阳是不可以这样补的，对不对？我就说忧郁症的那三天你可以三天，就是其他时候不能这样子玩，是不是？因为肾阳虚衰的理由太过于形而上，肾阳虚衰的理由96%都不在肉体，你固然是可以补肉体的肾阳，但是不适合。就是我们今天很多人的一把脉都是肾虚，都是肾虚，都是肾虚。可是如果你跟他聊聊天，你会知道你不必用附子。那不然，那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就是同样是肾阳虚衰这件事情，用药也有用药的向度。就比如说现在的人啊、哦，面对肾阳虚衰的体质，我就说你那个学中医只学一个阴阳那种单行道的人哦，很容易落出那种非常狭窄而愚笨的思考。就比如说你脉象上固然是肾阳虚衰没有错，可是你想哦，失筋加而带脉一圈受伤的人脉象也是肾阳虚衰哦，就是这个肚子这一圈，这个后腰这头肥肉特别明显的人，那我们说失筋加嘛，男人是因为射精，女人是因为白带嘛，那这样子因为白带的话是营养能量流失，是那射精的话是你身体在重造精液的时候，你的肾上腺基本上是没有力气制造肾上腺素的，就是它力气被制造精液用掉了，所以这样会上虚火。那这样的一种失精加带脉的能量没有了，然后这地方这样的肥肥的这种失精加，它基本上的确在脉象上也是肾阳虚衰。可是这样的肾阳虚衰，你要用的药是我上次讲的大剂的白术、大剂的山药，连吃它8个月，对不对？让你觉得余生真的不能再失禁了。我看山药已经怕了，就是好像射出去后山药捅回来一样，好可怕！就是我有条状物恐惧症，就是变成这样子，就是他这样失禁啊，他是肾阳虚衰，可是这不是用附子的，对不对？或者是说我上次讲到那个麻黄类的东西造成骨髓受伤，对不对？或者西药造成的骨髓受伤，那个用什么益多散，对不对？用肝漆来把坏掉的骨髓溶掉，然后补上新的地黄填充新的骨髓，这样的一个技术面，哎，这样的骨髓伤的人，他哎把脉，他同样是肾阳虚衰啊。可是这种骨髓受伤的人，你用附子这样丢下去去踹他肾上腺，说给我动，你好像不对吧？是不是？这就好像是骨髓虚衰的人，就好像是他的家里面最重要的栋梁已经住了白蚁了，然后呢踹那个肾上腺呢，就好像是在他家门口拼命按电铃，说你醒了没？醒来，醒来！这个按电铃去叫醒里面的人，跟 跟白蚁住空房子是两码事吧，对不对？就我的意思，它关联性是差那么远的，但是脉象都是肾阳虚衰，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如何能够见到阳虚就补阳呢？是不是？所以这就是我们在用药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承认的啊，这种精神层面的向度。而这些多余的闲话，其实说真的不是闲话，因为看到虚劳这件事的时候，你必须要认清楚你能够用药的极限在哪里，就是整个事件已经完全落入你的有形的肉体的，已经变成硬体病变的那4%，你可以用药。那在你的心理心灵层面的96%，我劝你还是好好把事情想清楚，就不要用药，能够的话不要用药。那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比如说啊，上次下课的时候，同学问我一个东西，就是说一个人啊，如果是情绪压抑到了极点，我说紧张到了极点，痨病反而变假疫病，这个跟同学讲过，对不对？那如果这个人已经是一个假疫病，因为所谓的假疫病就是他客观的西医学的检测也发现他是副交感神经极度发达，副交感神经极度发达的人，他整个人也是呈现一种很放松很开朗没有烦恼的状态，其实那跟心理变态已经非常接近了哦。因为你想想看，那个如果是那种发了疯精神分裂的小孩哦，来看医生哦，其实医生就算不知道我今天讲的这些话，其实医生看他的父母都会觉得有一点奇怪，因为那个医生会看到那个心理变态的女儿已经疯了那样，每天在那边拿刀插自己哦，就这样的一个女儿，她妈妈陪着女儿来哦，跟医生讲话的时候是笑笑的，有一种贵妇气，就说哎呀我们也不知道她怎么样，我们都很爱她，就那个表情你知道很可怕，就是真的让医生毛骨悚然，不是在那边那个用刀割自己的女儿，是她那个笑眯眯的妈妈。那这个所以在这一个精神的向度啊，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说痨病就是情绪压抑压抑压抑到极点了，他终于完全感觉不到自己有情绪了，然后整个人都放松了，这样的人其实他的肉体哦没有什么病哦，不一定有什么病的。简单来讲，我从前一直强调就是疾病是大宇宙寄给我们的情书，对不对？那如果他的表面意识已经完全听不到了，已经完全没有阅读情书的能力的时候，那个大宇宙就会觉得啊，这并不用，就说这个人不必跟他讲了，就放着不管就算了。那他的肉体的硬体机能能够到哪天就哪天，反正你不管哪一天死你的灵魂我也不回收了，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就不想要跟你多啰嗦。所以反而是说人的精神啊，他往痨病的极点、忧郁症的极点发展的时候，他的病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人病的最重、死的最惨烈的是修道病人格。我以后会跟你讲庄子的12个字，修道病人格刚好在第5个字还是第6个字，虑叹变者在第6个字，就是在叹那个字是修道病，就是到达修道病的时候，他的整个灵魂到肉体的能量全部都是阴实化热的能量，或者我们说的厥阴病的能量。那阴实化热的能量是无论如何都会往癌症发展，或者是红斑狼疮发展的，就是它的肉体能是这个状态，所以一定会有具象化的东西出来，不然癌症，不然自律神经失调，不然就是什么很普通死不了人的病毒忽然爆成大病，这样子就是在这个状态上是最险恶的。也就是当一个人那个庄子那6个字啊，到那个12个字到第6个字的时候，那个人的病是最凶猛最惨烈，因为再过了那个字，那个人就不能回头了，大宇宙就不要他了。所以就在最后关头，他的潜在意识会拼命寄情书给他，拼命寄情书给他，想让他了解他已经不对了，就是这个时候是最猛烈的。那如果拼命寄情书他还听不到的话，很多时候大宇宙会决定说这个果子真的快要烂光了，那还剩下一点点好果肉，我就现在收割好，就把它弄死了。所以死的也是最凶，懂不懂？就是不得好死，这四个字啊，就是出现在这个啊第6个字叹这个字的修道病了。那这6个字我们以后会解释，没关系哈。就是在这个字的修道病患者呢是最惨，因为他的整个人生的最后几年，他所经验到的就是 病得非常痛苦，非常痛苦，非常痛苦，那个不断的化疗，不断的什么进医院怎么样，不断的怎么样，然后到最后还是断气了。因为病到那么严重能回头的人真的不是很多，就他心已经，但是当他到那个状况的时候，他的那个灵魂的那一半，他的潜在意识就会觉得说也不能留在地球上了，因为留在地球上怎么更糟，所以能回收多少算多少，算我这个股票投资失败了，能回收几块钱都好，就赶快把它接回来了，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但是过了这个字，哎，妙了，就这个人进入更可怕的状态的时候啊，他整个人呢，会从原来的120公斤的大肥猪哈，2个礼拜、3个礼拜之内瘦回68公斤，就是一瞬间全身的病开始全部消退，就他觉得哎，神清气爽了，就没病了，你知道？因为潜在意识已经不再记情书了，所以他一点病都没有了，就一个肉体能够放多久不烂就放了吧。就大概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中国人说好人不长命，祸害一千年，唯有真小人天天快乐安养天年，就是这是真的。因为一个好人，一个正人君子，他的生命呢是渐渐在萎缩的，那他的主人，他的灵魂就会觉得说再放也是坏掉，所以赶快现在趁现在还没有赔很多就赶快收割吧。所以正人君子大概都是活不久。那祸害呢，就他已经心理变态了，大宇宙已经不要他了，那就反正你的那个身体就是一个硬体，你就留在地球上给人家当做负面教材算了，反正我不要你了，就是根本没想把你带回去了，因为不会努力把你捡走了，所以他就一直留在地球上，留到他的那个肉身完全崩毁为止。所以一个心理变态很可能会可以活到107到109岁之间吧，因为他可以，你知道心理变态人很妙哦，他就因为他的肉体呢已经大宇宙完全不理他了嘛，对不对？他肉体就是一个硬体，所以一个心理变态的人呢，他可能会哎，肉体坏到检验出有癌症的耶，那就去医院割割肝，然后检验出哎又怎么样，又去割哪里，对不对？他可以这样子一路做，差不多一生做20几次手术，然后活到100几岁这样子，就是整个人就当汽车修就可以了，完全就是西医的孩子。就是他灵魂那边不想回收他了，你知道，所以他已经无所谓了，就放着嘛，硬体怎么修就怎么修嘛。所以这里后来就做这个手术，哎，又可以活了；那里后来又做这个手术，又可以活了。就做手术做了10几20次，然后说，哎，我命不错啊，活到110几岁了。他还这样的状况，那真的是活很久哦，祸害一千年，要记得那个遗字哦，是被大宇宙遗落了。就是唯有真小人就能够听到自己人生的生命的呼唤，然后能够活得每一天觉得蛮快乐蛮幸福，就是但是就是所以这些中国古话在大陆就被人常听到，然后每听到就觉得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哦，都觉得是残忍的事实哦，尤其听到什么唯女子以小人难养，我就觉得女人真的太可怜了，就是被冤枉，真的是被冤枉了。那刚刚讲到说一个人哦，如果他真的已经压抑紧绷到极点，变成假疫病了。那上次就有同学问我啊，说这要如何是好呢？当然，我是跟那位同学说，如果我们能够让他哦变成回忆到那些过去让他受伤的经验的时候，那些回忆的时候啊，他还能够再感觉到那个痛、那个苦、那个眼泪、那个呐喊，那他可以救。可是比较麻烦的是痨病到极点变成假疫病的人，通常他在回忆到那些回忆的时候，他已经没有痛感了。同学能够理解那种感觉吗？就压抑到透了。而且甚至一个假疫病的人，因为我到北京啊，听文明老师讲他的一个学生是假疫病的事情，因为那个文明老师他就说，其实假疫病的人哦，你真的想要救他，他根本不会血被你救，因为假疫病的人是大宇宙的弃婴，所以他没有病，你懂吧？他肉体上下你去说的话，他肉体上下是没有病的，就肝也不虚，肾也不衰，你知道？那他怎么会需要你救呢？所以那个什么文明老师他跟我讲，他那个学生他好像用了一个什么办法，让他把那些痛苦全部都回忆起来，然后就变得很痛苦很痛苦，然后学生就逃走了，就觉得说我不要医了。就是面对自己那么可怕，谁还要面对自己？因为他现在什么都不要面对的时候，他很轻松。那我就说这种情况你是这样子瞒着来哦，那我就说我是用柴胡龙母啊，就看能不能撩拨一点情绪出来。然后他就看我冷笑，他说用柴胡龙母你真敢啊。你看哦， 你知道他说柴胡龙母是那种强烈驱魔的方，你一用他身上平易灵就被踢出来，然后就找你算账。那我就只好说，人家在台湾用科学中药嘛，只是轻轻撩拨一下，不一定有驱魔成功。但是你知道我们说的是同一件事，你懂我意思吧？就是我们不是在吵架，不是在意见分裂，而是我们都能够明白这个事情太难搞，太难搞。那这各位同学，就是还能够伤心，还能够笑得出，我觉得你要开心，因为你是还有良知的，对不对？如果你真的变成假意病了，什么都木木然，然后很爽朗，一副我就没有病，就是心里头也知道我可以活到那108岁了，就是，其实那才是真糟糕，是不是啊？而且你一旦变假疫病的话，其实难过的不是你啊，是你靠近的人都精神分裂了，对不对？因为你变成一个假疫病的那个患者的时候，因为你自己就不知道你自己在痛苦了，所以跟你相处的人他就会左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开朗、非常无忧无虑、一个非常纯真愉快的人，可他右脑看到是一团地狱的烈火在燃烧。所以如果你是个假疫病的人，你的另外一半是撑不住的，基本上你的孩子也是撑不住的。可是因为一般人不会看这个东西，所以会觉得说好奇怪，这对夫妻他们的修养那么好，德操那么高，他们的心灵那么的愉悦而纯洁，为什么他生出了发疯的小孩？那问题就是说，真的你要在一般的人际关系里面，如果你遇到一个假疫病的患者，你怎么知道他是假疫病而不是真正的愉悦呢？因为他看起来就是很愉悦安适健康的，你怎么分得出来？像徐文兵老师那种练家子是会分啦，我还不太行。就他的时候真的就是看他的眼中有没有神，就是他的表面意识里面透过他的眼睛还能够看到他有潜在意识的讯息，知道他不是被大宇宙放弃的人。可是如果你看他眼睛看进去，发现他眼神里面有一片灰黑之象，就是眼神里面没有神。但这种我自己讲我自己都不懂什么东西啊，就是用少女漫画的讲法，就他眼睛里面没有水星火星跟土星之类的。就是这样子的人，因为我觉得我非常容易遇到这种恐怖的假疫病患者，尤其在心理咨商界，就是搞新时代灵修的心理咨商界，很多人已经把自己修到恶化，变成趋近于心理变态的假疫病患者了，可是他还在当老师帮人家那个排忧解惑，就是还帮人家算什么塔罗牌啊，然后跟人家谈心事啊或怎么样。因为他已经完全没有痛苦了，所以他身边的人被他骗也会觉得很没有痛苦。可是你跟他谈过你的心事，得到这个老师的那个解惑咨商之后，你回家之后会更加痛苦，因为你被他激起了左右脑的战争，你回家之后会有更多的情绪更莫名其妙爆炸出来。尤其是女人，就是受了这种吃了这种闷亏，一定要有意识，懂吧？就是你完全不要用。就不要相信你的左脑，要相信你的第六感。就是可能你跟这种所谓的心理咨商塔罗牌老师或什么东西啊，或者什么会算什么灵数的那种老师见面啊，你可能你的左脑会觉得这个人是一个真的很开朗、很平静，有一股祥和的道气的老师。可是如果你跟他相处了一个钟头，你这个礼拜会发现，你差不多3-4天以内就有一次莫名的心乱，就是你没有什么好理由的那个情绪就爆炸上来那种感觉，那这个人一定要记得是留不得的，好不好？就是女性同胞至少要学会自保，那男性同胞是最好骗的，我不知道怎么自保。就自己当真小人，那依据物以类聚的这个能量呼唤，你就会遇得到真小人，那就没事了，好不好？就是真的是要这样子，就是这是人际关系目前为止让人非常头大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以为你在跟好人做朋友，实际上你的精神一直被他操弄，然后坏掉，你都自己都不晓得。那这些都是需要知道的事情，这些需要知道的事情都晓得了，那我们来可以来上虚了，好不好？